我姑且随便说一个东西啊，因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什么，因为要促销商品，所以做不实宣传啊，无所谓，因为我这东西其实很便宜啊，所以也不是在敛财的，那是便宜东西，就是10克才12块的东西。是这样的，因为最近我在跟助教啊，我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有效，可是呢，我最近在跟助教玩一个游戏啊，就是像特例或者是杨总他们呢，大概就是5分钟，这东西就是用5分钟就不必再用了。就是这个是那个，好像是一般般的很便宜货的那种铁陨石打的做的锥子啊。那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身体有什么地方好像比较纠结、比较淤塞、比较卡啊，它倒是就是怎么讲，把它推散，就是你就按摩棒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按摩棒哦，我们玩着玩着哦，发现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用，就是这种陨石铁啊，好像可以怎么讲，跨维度攻击撕裂次元障壁，就是说，我这样说好了，克力，你借我用一下，打个比方哈，你的身体站过来一下，就比如说我昨天在旅馆嘛，就说你们不用先说，就跟克力讲说，哎，你那个厥阴病啊，然后厥阴病的那个病情通常聚集在这几个点嘛，对不对？你就这样，你自己用这个稍微把它打，就是这样按按让它散开，这你懂吗？对不对？然后这样按按呢，比如说像我已经不用这个东西了，就是说你推着推着啊，比如说膏肓啊，比如说厥阴病的话，他们那个三灰四逆汤证，我觉得一个很好用的点是中脘旁边旁开遇到肋骨的这个下面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弄就开始膈气啊，就是你也明白，就有一些病气有时候膈出来嘛。那但是用陨石铁当个引导开始膈气之后啊，用5分钟的时候，东西对你来讲就没有用，因为接下来你用手啊，就是跨维度攻击神之手，你自己用手用摸着就可以继续隔气。我们两个昨天晚上隔了一个晚上的气，就是比如说我最近有点塞，因为刚刚有同学问淋巴肿的事情嘛，啊，就是你一开始先找几个点把它顺顺弄到自己能隔气了，等到你他已经把那个次元障壁打开了啊，你的病气它就会自己物质化成气，就像你随便这样摸一摸，就说你知道我吸进肺的气全部都能胃出来啊，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跑的。那反正这边有一把嘛啊，我没有让你要买啊，虽然是便宜的，但我没有让你买。就是克力助教，你看哪个同学顺眼，你随便，助教随便抓的，杨总也抓的，那同学随便分的，自己玩玩，看能不能就打通了以后你有什么兴趣。这东西虽然你隔气隔得很凶啊，可是实际上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强。就是你可能隔，比如说你淋巴这边如果有一坨肿块，对不对？你可能很激烈的隔15天左右，你会发现肿块开始缩小，所以不是什么强效疗法，你懂吧？只是打通一点点之后，病气有事没事就自己排啊，只是这样子，就是刚好这个材料让它物尽其用。那你用完5分钟就能卖给别人了，卖贵一点啊，要同学拿着玩啊。那像克里，你的这个妇女的那个绝阴病的那几个主要的点，你看看哪些女同学适合插那里的，你就拿个 没有了， 解 这 释 个被拿走了。 你的那 这 根 个 呢？ 这个 你的那根呢？ 对，要是想要， 啊，你就拿你自己的那根嘛，不要给人家抢了。 好吧。 你看谁顺眼的话，比如说那个同学他淋巴有一点肿块，你去随便凭直觉看看哪个点帮他。那你这个做了5、6天以后，其实你身体就会自动出现所谓的阿是穴吧？啊，就是身体这里那里会出现痛点，让你主动去摸它。那做惯的话，你连手指都不用碰到，就这样隔空弄弄就可以了。就是经络啊什么的，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失眠，有的人说什么气降不下来啊，什么胆经不通啊，对不对？那你用这个玩具啊，打开一下的话，你就胆经开始自己清了，对不对？然后到这边什么阳陵泉啊，然后到绝骨啊，然后推到脚趾头啊，你就自己玩吧。那同学有没有开始能隔的了？有吗？那就把它就趁这个打通，你最后十几天你就自己慢慢排吧，反正有事没事就排一点排一点这样子。我没有说一定要隔，像小胡就怎么用都不会隔，这也是有些人身体不吃这一套的。 而且这要做很久了啊，就是不是一天两天大病就好。那至于说你什么经络、什么穴道，那个自己慢慢开发嘛啊，反正就是稍微让这个就是肉体的能量跟这东西转化的界面做出来，然后之后就在家徒手做就好了啊。这个铁锥子用或不用都没关系了。 我觉得因为不会春事，反正它就不会那什么。但我会很自己很厉害。我现在随便我自己手在我身上划一下我就会打嗝。 对不起啊，就是发个玩具你们随便玩玩，没笑就算了。那那个回到刚刚的失眠的话题啊，其实刚刚失眠的话题今天是要预备要处理到，就是包括记忆力的退化啦，或者是就是龙哥哥，我现在像小胡刚刚问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他不叫做失眠，但就有人他就晚上十点睡左右，他半夜一点两点就一定要醒来那种，就是他无论如何就是睡不过半夜两点三点，就半夜会醒来，这种听过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当然有些人他醒来也就睡饱了，那就算了，但是有些人他醒来是睡不饱的，那这样子这个怎么样让他睡眠时间能够好品质的睡眠时间再延长多一点？龙哥，你在临床上是怎么处理？ 临床是这样，我还是这么说，我还是从隐患没看来分析，口干不口干来分析。这块我是治疗这个比较好。比如说，他有汗的，那个口不是太干的。 你要不要拿麦克风？你现在说话倒是不大。 可以。就说他有汗的，那个口不是太干的，那个半夜醒来，我喜欢用五灵散。如果烤干舌燥的，那我 有没有分几点型？ 有那个猪苓汤，是猪苓汤吗？忘了，反正那个 猪苓汤， 对， 猪苓汤其实 烤干， 对，因为少阴篇的猪苓汤的条文是有提到失眠的， 对啊。 可是我一直不确定什么时候用猪苓汤是对的时间点，所以得水热乎。 烤干舌燥， 口干舌燥， 半夜起来了。 那等一下，口干舌燥用猪苓汤， 对，烤不干的用五灵散。 哦，我们平常招商恒论是口干用五灵散啊，但是口不干用五灵散。 哎，就是口不是，他就是口干，他不想喝水嘛，但不是太干嘛，那就用五灵散嘛。如果口干的他想喝水，那我用那个猪苓汤嘛。 嗯嗯 嗯，对。你刚才说 的用， 其实都是口干，但是一个想喝，一个不想喝。 哎，这是 应该是说他口干还想喝水。 用猪苓汤。 哎，对对对，口干它不是不太想喝水， 用五苓散。 哎，对，我只能 用这样的方法， 我只能这么说，也不见得很对啊，我乱说的。对，因为我在临床是这样碰到，在有半夜醒来的吧。比如说我一般来说啊，我会跟他扎个针呢、哦，比如说在这一季啊，是吧？跟他那个扎个针呢、哦，难道我再会开点方子，一般是这样治疗，因为你也晓得我是针用针呢、啊。再不行呢，我碰到那个半夜醒来的，那个他那个有些人腰还有问题啊，那我也会给他整整骨了，等等等等。 那 我们就不谈这些，我们还是谈方剂。 那对，就顺便岔个题啊。 嗯。 像什么？刚刚我说有人说灸这个三毛啊，有人说这透针啊，就这个针法，你有没有一个对于失眠的就临床上的归类的框架？就什么样的情况针哪里这样子？ 那还是根据经络找，比如他是胃的。还是心的还是肾的， 对， 这个就是这个穴位还是跟着经络走。对， 那 所以那个半夜口干你不会说看他，不是应该说半夜醒来不会看他是几点醒来，直接分口干。 他刚才说的是一点到。 但是我半夜三四点醒的，晚上十一二点睡，半夜三四点就得醒的那种。 这个我还基本上碰到比较少啊，他们都一般都是跟我说睡的，他们都会跟我说睡到半夜，睡到半夜起来有些人躺下能睡得着，那我会喜欢用五灵散。如果有些人他还反正还要走一走啊，怎么什么东西喝点水啊，那我就会用猪苓汤。是大概是这样。 那用猪苓汤的那个，刚才您说用五灵散是有汗的，用猪苓汤的是有汗的， 也应该会有点汗。 也应该是有点汗的。 猪苓汤呢，它体质是偏热的啊、哦， 对， 多少是会因为那个热有点汗， 也会有汗。 那那我们再话题再回到刚刚的第二个主题啊，就是意义，就是，而且这件事情我要在进入这主题前，我还是要先退几步啊，因为那种精神上面的异常，对不对？包括什么发疯啊什么的，就是，怎么样的情况的病人，你会觉得这个病人接不得？ 接不得啊！我一看到就头痛。 是，如同字面上说的，头就在痛的吗？ 真的会痛，痛的位置在这里的。我跟大家讲，就是太阳穴，不是太阳穴过来一点的这个位置。 我的话是，遇到病人就后脑勺发僵的，我不太敢接。 你会得发僵。那个叫我们说法，那是附体， 附体的，就是那身上有平衣鳞，就他身上有平衣鳞的时候，因为平衣鳞最容易在这个地方粘嘛，所以就是身上有根东西的那个眼珠子，就像那个黑色的石头磕的那种黑眼珠，你知道，就你好像看不到瞳孔啊，就是像石头做的眼珠子一样，然后那种通常见面你就觉得后脑勺那边开始发疼，那种我也是觉得。不想搞就平一零的，我觉得，这些，还有你曾经说过，这病人来了你就会看他就觉得有点怕怕的，你会怕，那个，来势汹汹的病人 对， 因为他的气场比较厉害， 人的气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多长呢？我看过大概有天花板那么高。这不讲，我们是讲金方，不讲神秘的。 不讲神秘的。 就是，那就是，但是一个人的精神异常啊，比如说，我们说发神经的好了，比如说我们有人，我们说别的中医的经验，对不对？有人可能是用什么，什么，比如说。张仲景的方剂里面，他和陈气汤、什么如狂、抵当汤、发狂，这个用，那或者是这个妇女那个小柴胡汤镇的什么热入血室，也有发狂言语，对不对？然后还有人什么半夜什么着魔，同为台湾的周佐宇针灸大师是用鬼穴十三针，这样一穴一穴下，然后让他恢复正常。那请问，就比如说像甚至张仲景的阳明病的条文里面有说。中焦有淤血的时候，人容易，健忘。那张仲景也是用那种什么破淤血的什么抵当啊之类的。 抵当丸呐，抵当。 对，那这些，什么是可以直接泄热？什么是要处理？什么用滚痰丸之类的？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你就是知道他是着魔，直接就是鬼穴十三针开始驱魔就好了。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而且你知道，就是人歇斯底里，那个常常是甘麦大枣嘛。可是心灵创伤类的累积的多了，那个柴龙母，对不对？那还有日本人的医案是鬼附体的话，邪浊于心是用甘草泻心，就是治疗梦游症或者是鬼附体。那这些刚刚讲的这些总加起来，你在临床上遇到的情况，你会觉得什么情况下用哪一路出手是比较适合？ 来就出手比较顺的，认为还是如果 是。但是你要顺便告诉我，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知道你不敢出手？ 不敢出手是，先讲不敢出手啊。不敢出手，第一，我们是摸的脉啊，他那个脉跳得很沉，但是表面上又看到红光满面，这种人我有点怕。 就是。表面上红光满面，但是脉特别沉， 特别沉。那么摸完了，你的手上还会有感觉，像刀，像那个针刺的感觉。难道它直接会渗到这个心脉往这？ 就是光是摸一下，你的气都打不过他的气的。 哎，对呀、 啊。 这种我就不敢接。 那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癌症的患者，摸到这个脉。 癌症的 就不是精神方面的，如果是癌症的呢？ 癌症方面会摸到这个脉的话，也会出现这种，但是他那个是喜欢往这边走，往这上面走，这边你会感到这边好凉。 那癌症的这样子的，你还是敢接嘛，对不对？ 癌症我要看了、啊，我要看他那个尺脉好不好啊？两个尺脉好，我都敢接啊。两个尺脉差，我就不敢接。 就是、你记不记得你从前、 啊？我不跟你讲 教我把脉。 对， 就是这里寸关尺，后面还有个影子脉的寸关尺， 对影子脉，另外还有这边的，这边的就是我们这边叫 反过来， 反过来这个 把命脉。 对对对对，如果他这边都没有，那来接他干嘛？就不要接了。 我礼拜六来那个高中同学那得癌症的、这个地方我是折的手腕也把不到。 那就没救嘛。 所以就是提高生活品质啦。 哎，对对，所以。 我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个词你们一般中医也不用的，就我常用那个词解离，同学听过吧？就是解离的，就解离的比较多的人啊，他的那个影子脉摸起来就是硬邦邦的。那我遇到影子脉那么硬的，我就不太想解了，因为解离的人的话，你越医他问题会越多，你帮他挖出很多他隐藏起来的东西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觉得怎么你越医我病越多啊？那个也是。就是在人际关系上来讲，有点撑不住了啊，那个我也不接。那好，那我回到刚刚的问题，那这个精神异常的啊，而且我刚刚只讲了几个吧，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精神像是这个人就是特别容易生气，那这个特别容易生气，我们一般般的正功法，比如说。用陈士铎的解怒补肝汤啊，就是加味逍遥结构里面加一点金枝叶碎，加多一点白芍药，通常很清楚，这个人就会可以医到比较不会生气，他本人都觉得很明显。但是同样是这个人暴躁易怒，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淤血啊？对不对？像桃核承气汤这人也非常暴躁易怒啊，对不对？所以这些的辨证点，可不可以跟我们把你的临床的经验帮我们分辨一下？ 就是从血疑嘛。从两块着手，一般来说是，比如说痰呢、痰来了，血瘀了，这样去分了。 是这样子，淤血的话，我们如果照《伤寒论》，可能按一按左下腹有没有压痛啊，或者是在什么血海隔疏稍微按一按，看他有没有痛痛的，稍微辨证一下。那如果这个人是因为痰。的关系而精神有各种不舒服的反应的话，我比如说我随便岔题讲了，张仲景说的，烦躁欲死，不注于汤，那个也是有痰的，对不对？那有冷痰勾留在他的内脏，所以他整个人呈现出极端的不愉快的心情。那请问这个痰症的这一块，怎么变？怎么开？就是这个人是要滚痰丸，这个人是要什么？这个人是苓桂主干就可以，就是这一块，可以跟我们讲。 那也应该还是分虚实吧，分寒热吧。 那虚实寒热好，那我们就， 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开黄，是吧？开黄嘛，那我们把它变成。 不，讲这个以前你要先已经知道这个人是因为痰为主了，所以你要先教我们小胡。怎么样认得出，怎么样脉或者怎么样就确定这个人是主轴是在痰，然后我们才能分虚实寒热。 那我怎么说法？如果按书上说法，不就是滑脉吗？ 也是啦。 是啊，你只能这么说吧。 就是他的确因为痰症，你是把得到滑脉。 哎，对呀、基本上把得到。 可是中江有湿热的人也把得到滑脉，对不对？ 但是中江湿热的滑脉，它是保温大一点的。空一点的， 大一点空 的，对，不会那么摸得硬。 那痰的滑脉的话，像中焦有寒的痰饮，刚刚下课同学提到苓桂竹甘汤的那个痰饮，就是直直的、硬硬的、偏沉的弦脉，对不对？那造成精神疾病的是不是比较细、比较像个小泥鳅一样的那种，还是怎么样？ 那个我 这样的好，就比如说我把到过一个那个帕金森氏患者，就那种老人家这样手一直抖一直抖，他那个就是浮大而空的，很滑的滑脉，但是是浮大而空的，那所以这些要怎么样去就是你如果是精神疾病，哪些你怎么样的滑脉你会刚好知道，这个从痰处理比较好。同样的问题我在下个话题 明天后天讨论到中风的时候，还再问你一次，就是中风的人怎么样的情况，你是从谈下手是好。 这个中风明天再谈吧。 对， 我们今天就是谈这个怎么，我有点认不清楚。我们是一个是谈痰了，一个谈血瘀了。 我们在谈的是说各种精神的痛苦异常，包括发神经，就是这些这些。比如说我刚刚说容易发怒，它可能最单纯明快就是肝虚血燥，那所以你就揉肝养血就没事了，就是最单纯明快的。但是除了这种单纯明快的之外，像你这个人歇斯底里，就有的人甘拜道早汤喝一喝就好了，那个也就姑且不论。但是那些掺杂着淤血、掺杂着痰饮造成这些种种的精神的不快以及情绪的失调，就是这些这些，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医术再进步一点？这个话， 讲不来，真的讲不来。 我再插个话题，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某某这个某某女士，好了，是一个好像本来是一个什么事情你不合她意都不行的那种。很难搞的个性，好，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某某女的，我看你在她这个什么人中下了一针，她的像鬼哭狼嚎一样哭了两个钟头，然后之后变得好搞很多，那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人中那一针能不能学的呀？ 人中那一针可以学，这样吧，我看， 因为人中那一针，我看你那个做法，它那个流露出来的能量是在发散它解离掉的部分，是在粘合它解离的部分，那个也算啊，那然后那个某某女士可能也是有淤血要处理淤血，但是就是这个实际上临床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说我临床的时候遇到一个身体不好人调体质的话，我可能是一定是先考虑先打厥阴，就是说先看有没有厥阴病的指标，因为调理一个人一定是厥阴往少阴往太阴往外面推嘛，一定是六经传遍，我是从里经往外经推，这是我的习惯啊。那我是先治厥阴，再治淤血，再拿痰饮跟寒气，然后才补虚劳，就我有一个出手的顺位。那我要问的是，治疗一个肉体上面一般般，但是精神就是有很多异常跟痛苦的人，那个出手的顺位以及辨证的顺位到底在哪里？ 这样吧，我讲病例看看能不能解释清楚 啊。 我们江西的某那个不好说谁啊，某那个厅长的厅长因为三归了以后呢，然后过了三个月就出来了，但是他的小孩呢？ 三归你吧， 抓起来了， 就抓起来了。 规定时间规定，他们说的问题。 哎呀，对， 被吓了， 哎，对，对，被吓了。然后他们一家的那两个儿子都没问题，包括他也过了三个月就已经把这事就摆平了嘛，但他女儿就会神经叨叨，那个会出现。确实，他们原来也派过便衣跟踪他，到他单位去翻办公室查这些资料，查银行账单等等等等。然后过了三个月，这家人都安静了，就他一个人，一天到晚还会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有人出问题，然后送到神经病院。 那个女的还是他女儿？ 女儿，对，这个他父亲没问题。包括两个小孩也没问题，包括母亲都没，就是这个女儿有问题，然后就到神经病院治疗，他也是按照这个各种各样的正规治疗，包括电击啊什么什么都有，但他一直没好呢，然后因为就找了我，但是我认为他那个就是刚才说的痰，我就跟他那个 有滑脉吗？ 有滑脉，但是他的滑大，他是这个比较虚的一种痰，明白了吗？ 滑而大， 哎，对。 那个滑而大的话，算不算有热痰？还是虚痰？就我怎么样分辨它是热痰还是虚痰？ 热痰，第一摸的那个，首先是感觉吧。我只能说你摸脉的感觉，摸到它的温度跟正常的温度差不多，而且稍微热一点，这个应该算热痰吧？我这样讲不晓得能讲明白吗？如果摸到它稍微比现在的温度感觉低，摸到手上更暖一点，我会把它变成虚痰。这样不晓得能讲。 有加它实热那个滑法是比较扎实一点，这个我可以理解。 对，我不晓得我讲的明白，我都怕讲不明白。然后这个人呢，他是虚。 西痰。 怎么样判定它有痰？ 痰就是滑脉嘛。 滑脉，滑脉。 对，对对对，我刚才是谈那个，它是热脉还热的滑脉还是哦，就热痰还是那个虚痰？ 虚痰。其实我把那个帕金森治的那个患者，我就觉得是又有热又有虚。 帕金森，等一下有空我们再来谈，因为我手上治了好几例新的病人也有啊，我们再来谈，先谈这个精神病，是吧？神经病，然后摸到他那个情况，我就直接开始来，我就用桂枝汤加，桂枝汤加二陈汤。 桂枝加二乘， 对，二乘， 所以是很平时的，就是运行全身祛痰的一个结构。 那就是大概就治了7天就治疗好了，我只能这么讲。 所以桂枝汤本身这个药性也是比较温暖的，所以它是没有热，然后是虚而有痰，就桂枝带二乘，就可以治好了。 对。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严重到你需要用到滚痰丸之类，或者你根本不用？ 我现在都没用过，我实话实说我没用过滚痰丸，对，我最多就是会用到紫米丸， 紫米茯苓丸， 对对对对。 那 滚痰丸我用的比较少。 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这个痰偏热的时候，你用紫米茯苓丸吗？ 还是偏湿一点， 湿， 就说摸的，也就怎么说法了。还有是它也是对那个顽痰嘛，就说它偏向在一角。偏向在 躲 在哪个角 呢？哦，就是我说明一下啊，就紫米茯苓丸啊，它是比较是靠那个芒硝的力量，去把那个塞在人的身体的缝缝里面拔不出来的痰这样子拔出来的。所以紫米茯苓丸比较常用的时候是用在50肩，就是那个举手它就好酸疼，那个里面那个痰，就是肩膀缝缝的痰，用紫米茯苓丸扯出来。那当然。接下来的课还要请龙哥哥教我们怎么样辨证，就是治疗中风后遗症的时候用到紫米茯苓丸的方法。 对，紫米丸用的比较多，中风后遗症。对 对， 那到以后我们再谈吧，明天再谈吧。 对，所以 先把失眠跟他谈。 对，所以精神异常，你是刚刚提到就是一个感觉不是那么惊世骇俗，而是很平时的方子，就是这样子的，用桂枝汤带二陈这样去痰。那我们平常治疗。精神的异常，有的时候会用柴龙母的。那柴龙母的，就是你，因为你说的那个人啊，他因为受到了惊吓， 对， 所以有惊吓后遗症，对不对？那他那个痰为什么不归柴龙母管呢？还是因为是量的问题？柴龙母的痰太细微，而那他那个是有一个滑脉出来了， 对， 所以就柴龙母他可能一次拿掉的痰是极为小的，一点点的，那种，我幻想啊，就是。可能是一个神经元上面的创伤，那种是柴龙母那种打极小的痰，那但是这种你就把得到滑脉的，就整体清一清就好，对不对？那这样的整体清一清，你也没有是说，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就像你像昨天晚上讲的，就是这个血中有寒毒，它就一定要用砒霜，对不对？那这个情况下，为什么二陈结构可以用啊？那比如说。那比如说温胆结构的那个什么竹茹之类的呢，或者是竹沥啊，就是因为台湾有医生比较喜欢用竹沥来去，那或者是说我们祛痰药里面还有什么常用的什么半夏之类的，对不 对？ 那这些药物的可使用的那个契机，你在临床上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可以辨识的规则？ 一个萝卜还真的说不清楚，反正温胆汤我会喜欢，就刚才再接着刚 失眠的话题， 就 什么时候是好用温胆？ 对，接着刚才怎么说？还有这个人，如果是我认为用到那个房子，这个人紧缩紧的好烦人呢、就会问到用了温胆汤。 就是觉得这个病人话很多， 很多很多， 很 就说跟他讲这讲这讲这讲这讲这一天到晚，我本身我在后面有一个病人，我你晓得我 抓着你一直讲的就是温胆汤， 不想，然后看看他舌苔也不会那么太白，明白了吗？不会太白， 有一点黄黄， 对，一偏方那个脉摸起来也不会太暖暖塌塌的滑脉，那我就会直接用温胆汤。 我觉得这个辩证点我不敢这么武断了、 啊， 但是比如说上次你说这个人呢、啊嗯，看他那个德性就绿窝，怎么可能有错的样子？包括小胡，他就是当归四逆加味汤，对不对？ 对。 那温胆汤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不敢说百分之百， 对， 但是话很多又很烦， 嗯、 然后就是他就是停不下来，一直要跟你讲。 嗯。 好、啊，那下课来问问题的同学很多都可以直接贴上温胆汤的标签，就是那种。一直讲，一直讲，追着你一直讲。那请问一下，这个一直讲，包括他问的问题，你已经回答他，还问第二次？ 回答什么？ 就他问的问题、 嗯， 你已经答了他，他还问第二次。 会啊、哦，好多啊，就问的很细哦。也特别是如果他看那些书啊，或者百度一下，他问的你头都痛的。 那这样的人， 嗯、 你觉得？ 我认为就是、 大部分都很适合温胆汤的调理体质、 哎、是也不适合，还要加上我刚才第一舌苔了，卖下来、对，另外还有一个是它稍微又结实一点，不会像那个很稀落的，对，结实一点。 那刚刚讲的这个特征也可以套用在失眠的患者身上，对不对？ 可以啊，就是失眠了，失眠也会，我们刚才就是谈失眠嘛。 其实说到底啊， 对， 其实失眠的人， 嗯， 有一部分啊，我不敢说全部，因为很阳虚的那个失眠，他真的其实没什么心事在想，他也是睡不着，就淡淡然的睡不着。但是也有一部分他的失眠，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不停的在想事情，他的念头不会停的，所以他一直在想事情，所以睡不着。这个同学也可以理解嘛，对不对？那请问这个一直在想事情，所以睡不着的这个失眠患者，针对他这个一直在想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比较适合用温胆跟比较适合用归脾的情况。 归脾是应该是还是气血比较虚的才。 就归脾的话，倒是要听一下故事情节了。就他什么事情一直烦一直烦，就是已经烦到心慌慌了，就是 对， 就烦到会散神。就归脾汤症的话，就这个人会恍神。就烦到恍神，用归脾比较适合。那一直想一直想睡不着，归脾汤以外的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用温胆？ 温胆就他讲的话，他不容易同步。归脾汤是、啊、你刚才这样能不能我说的吗？归脾汤的人他讲的话，他刚才讲了，等一下他又忘了，等一下又问了。 对，归脾汤是讲完会忘。 对呀、啊，他等一下又问，我说我已经答复你了，我还没听清楚，这都是怎么，有点这样吧。 对，他就随讲随忘的是归脾汤，但是那个不啰嗦就好像不能安心， 对、啊、 就那种紧张兮兮一直跟你讲， 对、啊、 就是医生就他不一直讲，他觉得好像不放心， 对呀、 啊，就那个揪在那里一直讲的比较 温暖、啊、这个应该是温暖汤比较好，对，为什么呢？他会有一种强迫症一样的，明白了吗？ 强迫症就是邵阳那种控制狂的那种调子会出来，就是你。对，大概是这种调调的人。 对，大概只能这么说。比如说，还有一些人，我在临床上，你刚才我在跟你那个前面你讲到那个酸枣仁，酸枣仁还有一个症状，你不晓得用的多不多？我临床用了好多，这是酸枣仁的治疗失眠呢，他被人家用错了药，用的乱七八糟的。 啊，就是被人家医坏过 的。医坏的，我也喜欢用点酸枣仁。对。特别是比如说打个比方说用掉了那个描述准确一点，我们农家伤寒论他那边是这么写的，发汗后烦躁不安，酸枣仁汤，农家就是这几句话、 哦、就是气血脱位的，就是酸枣仁汤比较能够引导气血归位。 对 那精神状态的异常，我刚刚说淤血这个事情，我只是说《伤寒论》的辩证里面这样。 对对对。 请问你平常在临床是怎么样看这个人觉得他有淤血？ 看淤血，那不就是按照常规的，比如说舌头直了，是吧？另外你摸他这边，比如说抵到他摸到下部有刺痛感喽、 哦， 是吧？ 你平常摸哪里？教一下。 啊？ 就是比较精确的摸法，克力可不可以来谈一下你？就是龙哥哥，你平常摸淤血是怎么摸比较？你觉得比较有效果，就比较摸得正确一点。 摸的中间淤血，一般你摸的中间，上上跟肩下这边 小腹嘛， 哎，小腹。如果是摸到靠这边，我还是用桂枝什么茯苓丸。 靠这边， 哎， 靠左边就会。 哎，对对，我在中间，我喜欢用这个。靠这。 桃核承气或顶。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对，紧张疼痛。 刺痛吗？ 大概。 克里，你有刺痛吗？ 对呀。如果是 同学， 如果是偏向这边，我会用当归四逆，偏向当归四逆，大概我就讲完了。 小腹偏左边用桂枝茯苓丸， 对， 偏右边用当归四逆加味吧。 哎，加味，也看嘛，有时候我会加味，有时候不加。 这种标准的当归四逆加味汤体质，你右边有感觉吗？摸起来？ 我觉得我有一点。 那小胡呢？小腹右小腹呢？ 如果中间就是会用比当丸稍微多一点点。 那大肠这种丸好像不会。 大肠这种丸它是整个皮肤，那要根据皮肤。 大肠这种丸那个皮肤啊，那种粗糙干掉一片的时候特别好。 会痛。 那个太小，大肠这种丸的 一般痛的是在这边肝部。干部 ， 正 中 间，桃核 承气 跟底当，都算正中间下面。你刚比上面是什么意思？桃核承气有别的暗点吗？ 桃核承气是吧？ 桃核承气， 我应该可能会上面一点。 应该可能是什么意思？你平常是真的遇到什么情况开？桃核承气， 调和承气， 桃仁承气， 桃就是 桃仁承气， 桃仁承气。 桃仁承气， 桃仁承气， 它 是调和。 搞不清楚，我是刚才是谈的 底 当 是吧？ 底当嘛，底当谈底当。 就是 桃 仁承气跟底当算同一个位置，比较简单，它是淤血的硬不硬的差别而已。 嗯， 那通常啊，淤血造成的精神异常，它的那个异常的样子，就它的讲话态度什么什么，跟痰症造成的精神异常，这个病人给你的那个样子的感觉有没有差别？ 有啊，样子他一说话他就尖了，这个我就会往淤血里面， 就是一下子就要暴怒的感觉。 哎，对呀、啊，我会往淤血这方面去想，望闻问切嘛，只能这么说。 那痰饮的是什么德行？ 痰饮他说话声音，就像我现在就有痰饮了，闷了，稍微闷一点点嘛。没一点的， 没烧的。 那么，我刚刚因为失眠的话题，我们讲到了讲到了那个温胆，讲到了龟皮啊。 好的。 我现在要问的是，就算我们刚刚那些辩证的事情，都算是有一点安稳的了啊，就是这个大概这路，这个大概。可是临床上面呢，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的病人是，他说呀，他这个西药的这个安眠药啊，已经吃很久了， 对啊， 而且他只要一停就是完全不能睡， 嗯，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是龟皮汤症啊，那你西药停掉，你用龟皮汤，他又是还是就是他真的就能睡着了吗？就已经 睡不着。 对啊，那怎么办？就你要不能，就他这个西药切换中药这条切换之路，有希望切换过来吗？ 有， 怎么切？ 桂枝茯苓丸，我常用的， 就是把他的那个西药造成的经络的淤阻， 我可能会用个一两天、两到三天桂枝茯苓丸，然后才会跟着他那边走。 但是一两天、两三天，他 哎对， 还是不好睡。 哎，对，这块我的西药也不会让它全部停吧？ 不要让它停。 哎，对对对。 但是先用桂枝茯苓丸。 对。 那桂枝茯苓丸可以用于取消这个西药的依赖性。 哎，对。 包括哪些药？ 那就不晓得。 除了失眠之外的药， 失眠嘛，我失眠。你刚才谈的失眠嘛？ 对。 我就说，因为我那边经常会有嘛，有好多领导来，然后他说一直在用咯，比如说他们那个用的好的咯。好的那种，你如果是变得再准确，比如说它是酸枣灵汤水，你用下去都没效果。 就它已经西药用很久的那种 嘛，对， 而且西药用的很强。 哎，对对对。 那他先不停西药，你先给他吃桂枝茯苓丸。 哎，对对对。 那这样子 慢慢减少量， 慢慢减少量。 哎，对对对。等他 桂枝茯苓丸你用多大剂量？ 桂枝茯苓丸是吧？用 平均来说一般用个九克差不多吧， 就碗 碗我没有， 你是有煮汤剂是不是？ 开汤剂，因为碗剂的话我基本上用的很少，我喜欢用汤剂。 那你给他吃桂枝茯苓汤剂，这个流程是怎么操作？就他先不用停西药，就吃桂枝茯苓丸吃两天三天。 比如说他吃了我三年五年，有些人跑过来都是这么说的，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感觉 我还没问完，就是吃了桂枝茯苓丸，比如说吃了三天了， 啊对啊， 接下来如果你再用什么温胆、桂皮、酸枣仁什么的， 啊、对的对的对的， 它的西药是怎么样让它慢慢减？ 就是那就是说，一般来说，我这个用了个三天七天，就是根据每个人不一样，没有个标准哦。因为我治病，所以我也没总结出标准来。我把握脉摇，我认为这个人吃完三天，大概心里就会有这感觉，就会感觉他的三天应该会好点。我就叫他，比如说他吃三粒，你减一粒了。啊，下次来又再减一粒了，下次来再减一粒。 但是三天以后就是接续，比如说桂皮、酸枣仁什么温胆这些了。 哎、对。 那刚刚说到， 嗯， 精神的啊， 嗯， 好像易怒的啊、嗯、是比较那种易，好像有股怒气堵在的是淤血， 哎，对， 可能性高一点。 哎，对。 然后呢，讲话一直就是很紧张的，一直会讲不停的， 哎，对， 这个是温胆多一点啊、 嗯、 之类的。那请问这个病人来了一个什么德性你会比较喜欢开甘麦大枣汤？ 开甘麦大枣汤是这样的，到现在为止我都开的很少，因为我那边都做好了甘麦大枣，来了就先喝一杯茶再说。 喝饮料 管三七二十一，就 先 上再说。 因为 好多病人来了，难道他特别是那个有些人烦躁的不安的，我说你先坐着，先坐在这边，我跟他吃个药。难道我叫他你坐在那打坐啊？怎么打坐啊？什么什么？还有这带烦的，我就说，哎，你跟我抄抄经呐、啊，明白了吗？你先我把这些徒弟完了再说。或者也有啊，在医院他不就疯疯的那个，你进来就叫，把那个整个医院都吵烦了。我就跟他扎一针呐、啊，先扎一针再说。 那扎针的也不是甘麦大枣的事了，对不对？ 对呀、啊，就是。 一进来就教他如何之教 啊？ 他是病人， 啊，病人， 他怎么叫法？ 哇，他好凶啊！他把钱袋都掀了，我在这治了四个月，怎么怎么还是失眠了、啊，什么什么的。 那四个月都是你治失败的？ 不是我治的，我 觉得医院的别的医生治失败了，然后他病人来抗议，然后你就一针把他打趴掉， 是 这个故事吗？ 来了徐文波就过来叫我，他说龙老师那个人怎么办了？我说没事，我看看。 所以那个时候你帮他下人中，对不对？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因为那个故事情节是因为人家要来掀桌了，所以你把他打趴掉。但如果不是这个故事情节，就是你平常是，像我们台湾老同学晚会姐不是你帮他下过一次人中吗？ 对啊。 那哭的那两个钟头，那根本就是身上平一零在哭，那哭法是就人体地狱界的哭法。但是。请问，就是人中这一针啊、哦，首先我要问的是，能学的话，可以给我同学做一个指导吗？并且，如果能学的话，在什么情况下才是下这一针的对的时候？ 人中是这样的，第一，我要下人中，该就说了吧，主要是看这个，看印堂，对，我说神秘点，我就看到他的气下不来， 哦、 这如果是说简单一点。就说看这个颜色 偏红下不来吗？ 哎，对， 这印堂一坨红气下不来这种感觉。 不是，他就说比别的这个比别的颜色这块印堂这块稍微偏红一点、 哦， 我只能这么说嘛。 那， 对， 我们有荣幸可以看到你示范一下吗？ 啊，扎什么？ 扎谁的人中？ 扎我自己的呗，拿 我想要看那个。有人哭两个钟头， 现在这种环境是不可能的，整个气场都是乱的。我要人家哭是，人中是，哭血有好多好多，不单是那块，比如说， 但是这些都会对精神的异常调理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那是一下子就进步很多， 对的，对的，对对。 那 他要比个劲，另外他能够接受我，我也感觉气机跟他相通了。比如我扎太通也扎得人家哭一个上午的，是吧？ 哦、 对呀、啊。 疼得哭吗？ 啊？ 什么？我这样子说啊，我现在龙哥，我没有要逼你帮人下针啊，但是呢，你可不可以在同学里面找到啊， 嗯、 这些，就比如说你说，哎，这个同学这个样子，你给大家看看他。 嗯， 这个地方人中就可以，就躺下你摸摸他人中就好了。就然后哪个人适合太冲，跟他举几个例子，就是就是带同学认识一下这个人的气色、气血的运行。 我可能没办法这边做到，因为你也晓得扎人中我扎的不是太多，我也不会乱扎，因为扎的比较多的是还是印堂比较会多一点点。 怎么扎法呀？ 就。印堂是这样的，就这样吧。如果是这个人，我感觉到印堂就轻轻来针往这边抓，顺着他扎就可以，因为他不会那么痛，人中太痛了，扎印堂知道吧？ 人中太痛 啊！啊，痛啊！ 我就是扎针没有，我就说我扎针实在是气，我你也知道我这人虚虚的啊，我扎人家人中，人家痛都不会痛，就没感觉。 当然有好多人在说。再说我跟你扎针，我也怕，所以是胆战心惊的。 不是，他就把气导引下来， 对， 就跟人中一样啊， 跟人中一样， 对对，一样的。 有没有人看得出来，就是气比较下不来？你们指两个。 下不来，这边最少有三分之一。 哈哈哈就是指着脸教同学辨识一下是什么状况，因为。这个气下来，对不对？你不扎这一针，我们以后也是要学会怎么调理，怎么把气引导下来。就是，就算学不会这一针，也是得调的嘛。 不教那个比较难教。这样吧，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你感到胸闷的，就扎痰中，气轻轻的往这扎，哎，这又不痛，而且又安全，基本上这些人都可以扎的。正常的 扎 这 些 都可以扎，就不见得有什么好的效果呀、啊，对不对？ 自己扎自己 吃不死的就是吃不好的。 他那个印堂是一定是往下扎是吧？不往上扎。 他会 啊？ 印堂是针是往下的。 对，一般来说是往下，因为督脉是从这边过来的，接到论脉嘛，在这边交接嘛。为什么扎这个是看到它已经断了？就下不来，我才会扎这一针。 那如果印堂和痰中一起扎行不行？ 都可以啊，这要看什么情况。我还会扎到太中，跟他接下去都会啊。如果再不行，我又跟他反过来，我还要从上面跟他绕过去啊。我会再长条扎一针啊，大队接一针啊，再这个百倍接一针啊，把它整个打通透。 就是 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的那个就是人体的这个。哎，我们用个最粗糙的讲法，就是你在治很多人的，重大的体质问题的时候，当然我这不已经跳开失眠的话题啊，都会要设法让它上面跟下面的气能够找到接点降下来， 对 不对？这是一个很主轴的治疗。那当然，这个很主轴的治疗，包括刚刚讨论到的话题，就是这个气要能够导引下来，你脾胃中焦不调好是会卡关的嘛， 对 不对？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把气引导下来，对很多种疾病都有帮助的做法啊。如果你说针灸的针法啊不容易教的话，这个把气引导下来的这个开药的顺位是怎么样？ 开药的也还是条中焦啊，你首先中焦这条路你跟他打通了，他就容易啊。比如说呢，就还是回到刚才了。有痰有湿了，凝固啊，那个半夏泻湿汤还不是回到那一路吗？ 对啊。 对啊。 那 嗯， 好，那刚刚失眠的问题跟神经病的问题啊，那这样你说吧啊，刚刚你那个，因为你人中那一针，你也说这不好示范啊， 对 的。但是呢，就像那个太太，她医了4个月没有医好，觉得这个医院很烂，来骂，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正义的怒吼，对不对？ 是啊、 你如何能够知道她是发神经的？我觉得很正常，没有神经感怎么办？ 因为她那个怎么说法呢？因为我问了，正常的会闹，但不会那么去叫那么大的声，听懂了吧？她叫的整个就连房子都要先倒了。大概就 是，但是他这样子的叫，这么大的怒，你会怎么样看到是这时候人中一针，而不是治淤血、治痰饮？ 我感觉到人中那一针扎的，要说会说的很详细， 还是看 硬糖吗？反正我下面说的话不算数，算我喝醉了茶，不是喝醉了酒哈、 因为这个人来了，他气到哪里其实可以看得到的。 哦， 每个人的气，比如说很多人会卡呀，在这太岁，你就看他气上不来，明白了，看得到。还有有些人卡呀，卡呀在头顶下不来，等等等等，都会看得到。但是这个话不能说出来。那我，你问我为什么我会扎人中的话，好难说。扎人中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对那个久病不好的，还是扎人中更快一点。如果对心病的话，那我喜欢扎痰中，明白了吗？对心病，我喜欢扎痰中，因为痰中它安全。另外，你透皮这样扎下去，心病、老病，人家绝对都治不好的。那我就会跟他通一下这块。而扎印堂是怎么是怕痛针的，针怕痛的，难道感觉到人家女人这边要解开也不方便了？那我就在这边印针吧。我只能说我临床这样的经验。 因为这样子啊，我这边我们先下课个十分钟左右吧、啊。 没事没事。 我们下课十分钟左右，然后同学，我在想说，因为我们这个新玩具对不对？你们试试看有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这样子把这条路打通看看？你们下课玩玩看。当然这我觉得不太可能，这效果非常微弱啊。但是玩玩看，看看。 不用，是你上次跟我扎的就是。 啊，对呀、啊，我们上次 就是你背跟疼痛。 啊，对呀、啊。因为好多人啊，那稍微再讲一下，好多人失眠其实跟背上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没治前面，还是局限，为什么呢？你想想，我老会跟我学生讲，我们所有五脏六腑都是挂在这背上的，挂在脊椎上面的，他有可能就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啊你这是，比如这里是胃是吧？这个胃它这难过。其实他有可能是这边紧绷绷的紧张，你坐过来一点点，坐过来一点。比如说他的胃难过，你把这，你这一路扎紧了，他的胃不就会难过吗？所以我为什么我不喜欢在这边先下一针起来，下针就松了，松了他的胃不就松展了吗？气也容易下去嘛。所以好多人治这个失眠不单单是对前面，好多人忘了在后面。后面最简单的教你们。你们如果跟家的人的话，你就跟他捏鸡，都能调好很多失眠。 那怪不得小孩子捏鸡会失眠。 对呀、啊，难道你自己调不了，就可以用农家的那个八卦推？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用那个八卦推，也可以调到后面来。 腹部的八卦推。 对呀、啊。大家相信吧，你喊到我那边来就喊十几十分钟呗。比如说我要调，所以说高低它我要调到后面，很简单，你把气鼓鼓大一点，好，你是这一直鼓的哈，你感觉气椎在动吗？还好哈。你这样挠360下，它这个脊椎就会松动，明白了吗？挠这边八卦推，它可以把骨盆这边给它松动，所以这也可以治失眠，并不是那么好。如果这个人很虚，你这身体好的很虚，你放松，想办法沉下去，你可以把它沉下去，这样挠也可以，就自己跟自己做，你把它放松了挠，这个脊椎也会动。你感觉在动吗？对吧？听懂了吗？ 方向 这就好难说了，我没办法讲。你就记住顺势补嘛，你是线嘛，大概只能关照这种 补 的吧。 补着平衡和你那个补气那个推和你那个呼气那个推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这个人太虚了，虚了我就让他放下去推，听懂了吧？如果这个人这是实症的话，那我就是他的骨的推，因为一骨完了以后，他这边都是分开的。如果你动的这边是全身脊椎都在动，好了， 他们那个捏脊的话就是。是说 成人 的话是 到底是下的， 也是 从 下 往上。如果你要卸它，就是从上 往下。 陈和都是都要。 沉，这它有的是热的，有的是沉的。 那什么情况？ 我跟你说，我觉得好像断。